秦本纪第五。秦之先，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。女修之，玄鸟云卵，女修吞之，生子大业。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。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，以成帝西玄龟。禹寿曰，非于能成，以大费为辅。帝舜曰，资而废，赞与功，其次而造流，而后嗣将大出。乃妻之姚姓之玉女。大费拜寿，左舜调训鸟兽，鸟兽多驯服，是为伯邑。舜赐姓嬴氏。大费生子二人，一曰大连，使鸟俗氏；二曰若木，使费氏。其玄孙曰费昌，子孙或在中国，或在夷狄。费昌当夏桀之时，去夏归商，为汤玉以拜桀于明条。大连玄孙曰孟戏，忠言鸟身人言，帝太戊闻而捕之，使玉即遂致使玉而妻之。自太戊以下，中衍之后，遂是有功，以佐殷国，故嬴姓多显，遂为诸侯。其玄孙曰中爵，在西戎保西垂，生非廉。非廉生恶来，恶来有力，非廉善走，父子俱以财力，是殷纣。周武王之伐纣，并杀恶来，是时非廉为纣使北方，还无所报，为谈霍泰山而报，得时官，名曰帝令楚父不与殷乱，赐尔时官以华氏，死，遂葬于霍泰山。非廉父有子曰季胜，季胜生孟曾，孟曾姓于周成王，是为翟高郎。高郎生恒父，恒父生造父，造父以善玉姓于周穆王，得季、温厉、华流、鹿耳之嗣，西巡狩，乐而忘归。徐衍王作乱，造父为穆王玉，长驱归周，一日千里以救乱。穆王以赵城封造父，造父族由此为赵氏。自非廉生季胜以下五世至造父，别居赵。赵衰其后也。恶来革者，非廉子也，早死，有子曰女房。女房生庞高，庞高生太姬，太姬生大洛，大洛生妃子，以造父之宠，皆蒙赵成，姓赵氏。妃子居犬丘，号马及婿，善养息之。犬丘人言之周孝王，孝王赵使竹马于千位之间，马大繁息。孝王欲以为大洛嫡嗣，申侯之女为大洛妻，生子成为嫡。申侯乃言孝王曰，昔我先骊山之女为荣须宣妻，生中爵，以亲故归周，保西垂。西垂以其故和睦，今我父与大洛妻，生嫡子成，申洛重婚，西戎皆服，所以为王，王其徒之。于是孝王曰，昔伯邑未顺主序，序多息，故有土，赐姓嬴。今其后世亦未镇西马，朕其分土为附庸，一之秦， 使父婿嬴氏嗣，号曰秦嬴，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洛狄者，以和西戎。秦嬴生秦侯，秦侯立十年卒，生公伯，公伯立三年卒，生秦仲，秦仲立三年，周厉王无道，诸侯或叛之，西戎反王室，灭犬丘大洛之族。周宣王即位，乃以秦仲为大夫，诛西戎。西戎杀秦仲，秦仲历23年，死于戎，有子五人，其长者曰庄公。周宣王乃召庄公、昆弟五人，与兵7000人，使伐西戎，破之。于是复与秦仲后，及其先大洛地犬丘并有之，为西垂大夫。庄公居其故西犬丘，生子三人，其长男弑父。弑父曰：戎杀我大父仲，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。遂将姬戎让其弟襄公，襄公为太子。庄公历44年卒，太子襄公代立。襄公元年，以女帝穆嬴为封王妻。襄公二年，戎为犬丘，弑父姬之，为戎人所虏，遂于复归弑父。7年春，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，立褒姒子为嫡，朔其诸侯，诸侯叛之。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，杀幽王离山下，而秦襄公将兵救周，战甚利，有功。周避犬戎难，东徙洛邑，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之其以西之地，曰：戎无道，侵夺我齐封之地，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。与是封爵之。襄公于是使国，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，乃用刘居、黄牛、抵阳各三，辞上帝西至。12年，伐戎而至齐，卒，生文公。文公元年，居西垂公。3年，文公以兵700人东列。4年，至千位之会，曰：昔周易我先秦营于此，后卒或为诸侯，乃卜居之，瞻曰吉，即营邑之。10年，初为夫至，用三劳。13年，初有始以济世，民多化者。16年，文公以兵伐戎，戎败走。于是文公遂收周于民有之，地至齐，齐以东献之周。19年，得陈宝。20年，伐初有三族之罪。27年，伐南山大子，封大特。48年，文公太子卒，赐谥为敬公。敬公之长子为太子，是文公孙也。50年，文公卒，葬西山。敬公子立，是为宁公。宁公二年，公徙居平阳，遣兵伐汤社。3年，与伯战，伯王奔戎，遂灭汤社。4年，鲁公子辉弑其君尹公。12年，伐汤氏，取之。宁公生10岁立，立12年卒，葬西山。生子3人，长男武公为太子，武公弟德公，同母鲁姬子，生初子。 宁公族大树长福记威累三父废太子而立初子为君。初子六年，三父等父共令人贼杀初子，初子生五岁立，立六年卒。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。武公元年伐彭系氏，至于华山下，居平阳封公。三年，诛三父等而夷三族，以其杀出子也。正高渠弥杀其君昭公。十年，伐归季荣，出献之。十一年，出献杜正灭小国。十三年，其人管治府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。晋灭霍魏耿齐雍林，杀无知管治府等而立齐桓公，齐晋为强国。十九年，晋屈沃始为晋侯，齐桓公罢于卷。二十年，武公卒，葬雍平阳。初以人从死，从死者六十六人，有子一人，名曰白。白不立，封平阳，立其弟德公。德公元年，出居雍城大政宫，以息三百劳，辞夫志，补居雍。后子孙印马于河，梁伯瑞伯来朝。二年出服，以苟玉骨。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，立二年卒，生子三人：长子宣公，中子成公，少子穆公。长子宣公立。宣公元年，魏燕伐周，出惠王，立王子颓。三年，郑伯国叔杀子颓而入惠王。四年，作密制，与晋战河阳，胜之。十二年，宣公卒，生子九人，莫立，立其弟成公。成公元年，梁伯瑞伯来朝，齐桓公伐山戎，赐于孤竹。成公立四年卒，子七人，莫立，立其弟穆公。